Thank you.

千里路悠悠，未曾遥望，心依稀，清明月来问候，思念的人啊泪长流，月色朦胧夜未尽，走走寂寞宁静。